翻個點名嗰度寫翻個稿子啦，係啦，咁就代咗個朋友可以上咗。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節睇啦。唯有環保嘅緣故啊！好，咁啊，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節，一齊讀啦，讀連續讀兩次啊！預備起，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好，再嚟多次，預備起，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我們師輩啊，咁啊，大家唔使緊張啊，預備起。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係咁啊，其實耶穌呢一個名咧係幾時改嘅？呢個名好有意思嘅。咁通常我哋啲名係邊個改咧？通常我哋父母改啦，咁啊或者係上幾代嗰啲就會係阿爺級啊，係啦阿嫲級嗰啲長輩咧幫我哋改啦。但係呢一個耶穌改呢個名字係好特別嘅。呢個耶穌嘅名字係點改法咧？耶穌嘅名字咧係昔日瑪利亞同貞女未結婚嘅時間咧，天使向瑪利亞顯現，天使話。你會將有一個兒子，他的名字叫耶穌。個名字的意思就是將耶穌他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即是這個耶穌這個名字是誰改呢？這個名字是天父改，親自向瑪利亞顯現，去向瑪利亞告訴他，他接下來的小朋友，你同貞女未結婚，未有過性關係，但係咧卻係神親自咧將呢個兒子賜俾你。咁啊，當其時咧係即係神都係為咗呢個小朋友咧一個好好保護。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都係一個好大件事啦，係咪啊？未婚懷孕，個婦女咧會好大嘅壓力㗎，要擔當。 哎，後面有兩張，後面有兩張。 當時瑪利亞未結婚，神就向她顯現， 哇點得㗎？我係一個未結婚嘅婦人嚟喎，我點可以有一個 B B 㗎？但係瑪利亞就有一個好愛主嘅心，佢話情願願你嘅旨意成就，佢就咁樣咧去成就咗，成為咧即係一個整個聖經都未出現過嘅一件事咧，就係童貞女懷孕。咁啊，約瑟本來佢個未婚夫知道呢件事嘅時間咧，約瑟係一個異人。咁佢知道發生咗呢件事嘅時間，佢唔知咩底細，咁佢就唔想明明嘅休咗佢，就暗暗咧就出一封信諗住去休瑪利亞。但係喺呢個時間，神繼續去出手，直接咧向約瑟顯現，佢話呢一個係我嘅兒子，你要起嚟去保護呢一個嬰孩同埋保護呢一個嘅妻子。結果咧，約瑟同樣咧去順服咗呢一個神嘅旨意，所以整個所有嘅計劃，耶穌嘅出生完全係藉住咧神嘅計劃嘅旨意，佢定義咧去拯救我哋嘅。同埋咧，再去睇聖經嘅時間咧，你會發覺咧，神係好有計劃、好周詳嘅。其實即係耶穌，即係點解要出世咧？因為世人犯咗罪孽。唯有佢先至係我哋犯罪嗰個答案，因為佢將我哋嘅罪釘喺十字架上高，洗清我哋嘅罪嘅寶血。但係係咪一路以色列人一路咁樣去犯罪，我哋人一路去犯罪，去到唔得嘅時間唔得啦？呢一班人佢哋係一個污穢嘅人，佢唔能夠進入我聖潔嘅國度，佢唔能夠翻到天嘅父嘅家裏邊，唔能夠上天堂，唔得啦！去到嗰一刻嘅時間先 plan 嘅咧。若果你再細心去睇聖經啦。你去找一找啦，《創世記》啦，《創世記》咧其實已經有記載，《創世記》幾時寫咧？係摩西五經嗰時寫嘅，即係講緊係四千幾年前寫嘅一個嘅《創世記》。嗰度講到咩咧？即係婦人蛇要咬婦人嘅腳跟，婦人嘅腳跟咧要踐踏蛇嘅頭。其實講緊咩意思咧？其實咧那個婦人嘅腳跟被蛇咬，蛇是代表什麼？我們一直說蛇是代表蛇是代表魔鬼，代表撒旦，即是魔鬼呢要傷了這個兒子的腳跟，對吧？兒子要踐踏蛇的頭，傷腳跟和傷頭，哪樣東西大件事一點？雞頭啦，是不是？頭是一個致命一擊，一踩它就死的嘛，所以呢蛇是會傷那個兒子的腳跟的。咁啊，再睇翻原文啦。那個婦人嘅兒子係咩咧？那個婦人兒子咧係單數嚟嘅，唔係一個眾數嚟嘅。即係嗰個婦人嘅一個兒子，即係婦人嘅一個兒子要踐踏蛇嘅頭。其實嗰個婦人嘅兒子，你知唔知指緊邊一個啊？ 耶穌。 嗰個其實指緊耶穌。其實佢就係釘十字架，擊退咧黑暗權勢，勝過死亡，勝過撒旦。所以咧，撒旦要傷佢腳跟。釘個十字架，但係卻係咧耶穌能夠咧取勝，將撒旦嘅權勢完全咁樣去扭壞。所以今日話俾你聽啦，話俾你聽啦，其實個故事嘅結局已經寫咗噶啦。最後尾神會勝過一切嘅，最後尾咧佢嘅結局咧，神會勝過撒旦黑暗權勢嘅。最後尾我哋咧就會進入嗰、那個即係今日。陳牧師所講嗰、那個永恆嘅角度，我哋會上到去一個聖城耶路撒冷會降落嚟嘅時間，神會永遠同我哋一齊住，呢個係我哋最終嘅結局。但係我哋喺個結局退翻轉頭，我哋今日面對一個處境，今日仍然有一個嘅爭戰，仍然我哋每日面對試探，我哋仍然每日面對困難，但係你要有一個信心，其實。耶穌一早已經贏了，同大家講啊，耶穌一早已經贏了噶啦。 耶穌一早贏咗。 所以咧，你帶住呢份信心嘅時間，你今日做人嘅時間咧，你今日面對好多困難，你面對好多個試探，可能今日未得勝嘅時間，你要有一份信心。其實耶穌贏了嘅，所以我一定有呢一份嘅力量，我可以跨城面對任何困難。我今日棘住咗，我哋搞唔掂嘅時間。我哋都能夠跨城，因為耶穌一早已經贏咗，結局已經死咗喺嗰度。我哋一齊開始有祈禱啊！主多謝你帶領頂節目，我哋今日繼續去學習，願主你去大大去幫助我哋，打開我哋屬靈嘅眼界，睇見你話語當中嘅個奧秘，話語當中嘅真實， 並且咧，你激動我哋嘅心靈，叫我哋咧帶住嗰份嘅信心，帶住嗰份嘅相信，相信咧聖經每一句都係寶貴嘅，每一句咧都係真實嘅，並且每一句我哋喺當中，我哋願意去領受，願意行出嚟嘅時間，我哋就能夠經歷每一個聖經當中嘅真實，去祝福我哋嘅生命。唔單止要聽到，更加要咧將真理咧行出嚟，讓我哋咧成為鹽，成為光。我哋唔要喺呢一個日子裏面，上帝你將我哋去撈起嚟嘅時間，將我哋分辨出嚟，扔在喺火湖裏面，而係我哋咧真真實實成為一個真基督徒，我哋嘅生命咧發出主你嘅光輝。因為我哋冇中間嘅路線，我哋只有發光唔發光。但係主，你叫我哋揀選生命，我哋就成為發光嘅基督徒。祝福我哋每一個生命都為主發光。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係啦，咁啊，上次又講到啦，一個嘅真理啦，咁啊，我哋可以提一提先啊。第四點 D 嗰部分啊，幾長嘅《羅馬書》一章26-32節。係啦，喺你個筆記嗰度4B 啊，咁啊比較長少少啊，咁啊大家一齊讀一讀啦，預備起。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純性的用處變為淫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純性的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磨為得當 得的道 理。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充滿了各樣的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妒忌、 兇殺、 真忌、詭詐、毒品， 又是財毀的， 背後説人的，遠行神的，誣慢人的，窮苦的，自夸的，連做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悖逆的，無親戚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知道神判斷行這罪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係呢度講到咧，其實聖經點樣睇罪嘅睇法啊？咁啊，其中一樣我哋知道係罪，就係聖經有講我哋如果犯，其實講緊嗰樣嘢就係犯罪啦咁樣。咁啊，呢度講到咧就係一啲情慾上，即係人世人咧會遇到一啲嘅事嘅。咁啊，呢度講到咧。純性的欲處變為逆性的欲處，什麼叫純性的欲處呢？就是男性、女性，就是那個生理的構造原本是一個純性的一個結合來的，但是若果逆性的欲處就是本來是很順暢的結合的時間，男和男、女和女，那這個就變成一個逆性的一個的用處咯。所以其實聖經在講的是一個什麼？男和男、女和女，就是說一個什麼？一個罪，呢個罪係講緊啲人做啲咩啊？即係同性戀啫，係咪啊？上次我哋所傾嘅嘢，咁其實同性戀真係神係所憎惡嘅，因為講緊係乜嘢？講緊係佢哋隨佢哋心意意欲人啊！即係佢哋係覺得嗰樣嘢，佢哋係有人權啦，有自由啦。他們隨自己的心意所欲去做啦，所以神就任憑他們存這個邪僻的心啦，任他們裝滿這些這麼不合理的事啦，各樣的不義啦，所以一切的邪惡、貪婪、惡毒、嫉妒、兇惡、憎敬、詭詐、毒慢、毀壞，係啦，咁啊，怨恨神嘅，冇萬人狂傲自夸，劣做各樣事，違背父母，無知，背約，無親情，唔憐憫人嘅呢一紮嘢，即係其實好多時咧。人要高舉自由咧，其實講緊一樣嘢，高舉自由嘅時間，即係其實以邊個為中心啊？ 以自己為中心啊！ 其實調翻轉，我哋話要相信神嘅時間咧，其實我哋以邊個為中心咧？以神為中心，因為我哋點啊？我哋行事為人跟聖經啊嘛，即係我哋唔 隨自己嘅意思行，隨神嘅意思行啊嘛。咁即係其實我哋跟隨神嘅意思啦，跟隨天父嘅意思啦，跟隨爸爸嘅意思啦。但調翻轉，我哋唔跟隨神嘅意思咧，調翻轉我哋會跟隨我哋自己意思。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相對嚟嘅，冇一個中間嘅路線。你係跟隨神，你唔跟隨神咧，就跟隨自己。跟隨自己其實你就跟緊撒旦，因為撒旦就係佢想佢自己嘛，佢自己成為嗰一個榮耀啊嘛，佢想佢將自己與神同等啊嘛，咁所以佢先至叫夏娃你去食嘅，你食咗個果嘅時間，你眼睛嘅發亮，咁你就與神同等啦，係咪？其實佢就係一路人，魔鬼就係引誘人咧，嗰個生命咧。其實你自己以自己為中心，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做到，你自己可以控制所有嘢，你自己可以自己坐你自己寶座，你自己管理自己生命，其實係講緊我哋生命與神同等，我哋想自己處理自己做嘅事嘛。咁其實大調翻轉啦，我哋學識即係跟隨神嘅時間咧，就係、是、有一樣嘢我哋要學，就係要謙卑落嚟啦，要唔自己坐自己嘅寶座咯，讓神坐你生命嘅寶座咯。聖經講啲乜嘢，你做乜嘢，聖靈提醒你做啲乜嘢，你就跟去做啲乜嘢。咁啊，所以呢、這個不但自己去行啊，嗰班人唔單止自己去行，仲中意咩啊？最後邊個所講？喜歡別人去行嘅。咁所以咧，你上次見到可以打開個嚇啊，嗰邊仲有冇凳啊？ 冇啦。 喂， 唔緊要啦。 啊 ，Henry， 麻煩你隔離209 A B C 嘅。唔該喎，唔好意思。 想聽過。係啦，咁啊，不單止自己去行也。叫別人去行嘅，所以咧佢哋係推動嘅咧，係推動一啲嘅運動啊。運動係咩咧？就係佢唔單止自己做啦，仲叫其他人去做啦，係啦，咁啊，所以你見到好多有行，我 好多嘅 movement， 佢哋去推動其他人咧，大家一齊嘅就企出嚟，有啲係冇立場嘅，有啲係冇所謂嘅，佢哋又咁就繼續咧去企出嚟嘅。咁去到呢度咧，我都想問一問弟兄姊妹啊，唔單止，其實佢哋都好多時咧，佢哋嗰啲心思念會走埋一齊嘅。咁啊，呢班係我哋嗰啲學生領袖啦，係咪啊？學生領袖佢不單止去高舉民主支持黃色運動、黃色雨傘運動啦，咁你見到佢哋都係會咁樣去走埋一齊嘅。佢哋支持緊呢一個嘅運動嘅，即係佢哋嘅心思意念。其實高舉民主自由嘅時間咧，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同樣咧覺得呢一樣嘢都係人嘅自由嚟嘅，佢哋都係爭取嘅。結果佢哋都會去攞埋呢啲嘢出嚟嘅，咁變咗你會容易啲去明白，其實民主係一個背後係講緊一樣咩嘢。其實民主你背後咧，你再諗清楚咧，民主就係人民做主嘛。人民做主即係邊個做主啊？人做主咯。人做主其實係講緊係咩嘢？其實係講緊離開上帝，要自己作主啊。咁其實好快再講多少少，唔再深，因為比較爭議性嘅呢個題目。因為昔日其實是第一次人想不以神做主的時間是幾時呢？是當時呢一班以色列民呢，他見到各國都有一個君主，他覺得他們自己呢只是有神去帶領他們呢， 他覺得不滿足，他覺得好像沒有一個中心點的時間呢，他們很想自己興起一個王，所以呢當時他們就同先知講，我哋要一個王，跟住咧神去回答嘅時間，好啦，你俾佢哋去有一個王啦，你去高掃羅成為王啦。咁先知就話：咁佢哋咁樣唔得嘅喎，佢哋點解要人去作王？點解唔要神嚟作王啊？嗰陣時神講一句好傷心嘅説話，佢同先知講，佢話：佢哋唔係厭棄你，佢哋係厭棄我。即係一個爸爸，那班人不想認爸爸做爸爸，不想他去管理我們的生命，不想 他管理我們的國家。跟住天父講了一個很傷心的說話，他們不是厭棄你，他不想 我做他們爸爸。你看不看到個心智啊？所以當一班人呢，他們很想自己以自己的人民去作主的時間，其實個生命呢其實是遠離了神。是啊，另外一件事就是當一班人同心合意的時間，他們會怎樣呢？他們就會以自己為中心，他們想自己建立他們的生命的王國。甚至乎在舊約裡面，你見到一班人同心合意起來一起的時間，他們做什麼呢？他們就起一個叫巴別塔的東西。巴別塔的東西就是他們同心合意用泥用磚的時間，一路去起的時間，他們想這一個塔高及諸天。高級諸天是講緊一樣嘢係咩咧？講緊其實佢哋出現嗰份嘅驕傲，佢哋想與神同等。所以其實你睇到民主嘅背後嘅時間咧，就係、是、以人為主，以人民嘅力量為主嘅時間，以人作王嘅時間咧，其實調轉你個心咧，你唔想與神作王嘅。同埋民主係有嗰份嘅力量嘅喎，你睇唔睇到啊？同埋你企出嚟咧，民主去追求民主嗰班人，如果你小心啲、留心啲去睇電視咧，通常嗰班人嗰個口徑同埋個嘴臉其實係差唔多嘅。你唔聽我講，係你嘅問題啦。縱使要市民要承受呢啲咁嘅唔方便，唔緊要嘅，因為我哋做嘅嘢係啱嘅，佢哋將來佢哋就知道嘅。咁啊，民主應該大多數服從少數係咪？大多數都覺得應該要退落嚟，唔好再佔中。但係佢哋覺得嗰樣嘢係啱嘅。咁其實佢哋都唔係講緊民主啦，佢講緊佢哋自我中心想做嗰樣嘢啦。其實佢哋都唔係用一個真正大多數服從少數嗰樣嘢。咁變咗所有人嘅嘢都係錯嘅，只有佢哋係真理。咁其實係講緊佢哋背後嗰份嘅驕傲出咗嚟嘅。係啊，咁所以大家要留心，其實係講緊。我哋現今社會咧，其實係講緊好多都係一個熟人嘅爭戰嚟嘅，係啦。咁啊，再同大家即係弟兄姊妹繼續分享啦。如果你身邊有同事、有朋友係同性戀嘅，你哋會點樣去同佢去相處啊？呢個真係好認真嘅問題，會點相處咧？大家又可以 當佢哋一般人咁去相處。 係一般人相處，係。 係。 其他人咧？ 唔 當我哋係一般人啫嘛，係做唔到。 我工作量高。 係。 係。 Abby 咧， 我以前個老闆咧就做十年，咁啊同佢相處咗十二年，頭嗰兩年係最辛苦。 哦。係。 好意思，唔知道。 我唔緊要。阿昌 我自己比較少啲接觸到呢一類人，都有但係少啲咁可以冇乜又冇乜好話係牽涉到佢自己個呢個取捨咯。咁我個人覺得就係、是你喜歡，譬如有啲人中意食臭豆腐，有啲人唔中意食咁。我唔中意食，你冇逼我食，咁我又聞唔到，咁我又當睇唔到，咁樣，但我又唔會逼你話，你唔好食啦，好臭啊，你唔啱，我又冇咁樣做。 係，你有你，我有我，互不相干。好，俊俊咧，有冇嗌錯名？係。當普通人咁相處，係點解會咁？心裏邊係有一個問號，係啦。咁啊，繼續落啦。係啊，細榮 嘅。啊，亦都即係都會即係有個問題，即係係好似有啲分別，有啲分別係 覺得 係覺得個心 係 知性咧。 一邊朋友相處嘅係驚唔驚？因為你而家開始有信仰，開始明白聖經嘅時間，即係喺個相處關係上高度會有啲阻礙，係驚唔驚呢啲啊？即係大家唔驚嘅，係 因為我其實我公司有好幾個都係係啊，好幾個男性，但係佢哋嘅宗教信仰就唔係基督教， 係啦，係 冇衝突嘅， 係佢哋信咩㗎？ 有啲佛教密宗啊， 係佛教密宗，係嚇，其實好真實嘅。一個嘅喺個宗教信仰嚟講咧，其實唔係一個宗教信仰咁簡單，其實係我哋個生命咧，真係同一個嘅靈相嘅一個嘅互動。例如我講啦，點解基督徒咧成日話基督徒好有愛嘅？咁其實耶穌佢行出嚟點嘅？佢係用一個犧牲嘅愛噶嘛，佢為你哋釘十字架啊嘛。所以信耶穌嘅人咧，個生命係滿有愛心嘅。所以出嚟啲家長成日話翻教嗰啲小朋友又冇咁曳嘅，其實係因為我哋個生命有耶穌嘅時間，有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哋個生命，我哋裏面嗰個靈咧，其實同耶穌佢嘅靈咧，係當中有一個互動。所以你生命有一個嘅表現，你會見結滿一啲嘅果子咯。所以我哋話，當我哋信耶穌，我哋有聖靈嘅時間，我哋就會有聖靈嘅果子啦。聖靈嘅果子係咩咧？大家可以背下一塊啊！聖靈果子係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係啦咁樣。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花啲功夫，我都花咗好耐。係啊，但係我話俾你聽啊，我哋啲小學生勁過我哋嘅，佢哋好叻嘅而家。我聽我女一年班背啲金句，我就真係眼都突埋，識咁多嘅而家。係啊，但係我哋自己再分享啦。點解背金句對於我哋生命咁重要咧？係所以原來一個嘅靈咧，你信一個嘅宗教咧，係會影響你嘅生命嘅。咁我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你知信伊斯蘭教嘅人多數係咩啊？ 伊斯蘭 人。嗰啲信伊斯蘭教多數你會聽到係點噶？多數係我哋要聖戰啦，我哋要犧牲啦，我哋即係要係啦，會唔怕死啦，係啦，同埋佢哋你聽到好多伊斯蘭教嘅，即係唔係香港？唔係呢啲比較狂嘅地方，即係比較極端，或者佢哋真係信得好深嘅時間咧。他們是當啲女人是不是女人嚟嘅，係啦，咁佢哋就會，佢哋又好行佢哋個宗教嘅喎， 佢哋係唔會有婚外情，唔會嫖妓嘅喎。咁所以咧，但係佢哋又會點咧？佢哋會娶咗呢個做妻子，搞完之後咧就休咗佢，跟住到第二個女人就娶翻呢個，搞完之後休咗佢。咁佢哋冇嫖妓，但係佢哋係做緊啲咁嘅事，係啦。即呢個係佢哋嗰個 教派， 即佢哋個教義嘅捆綁啊。但係其實佢哋做緊嗰樣嘢係咪真係嗰樣嘢？根本就係行淫啦，啊，根本就行邪僻啦，係啦。其實是自己在同自己在辯護啦，所以呢其實是講緊伊斯蘭教講緊係咩咧？其實佢裏面嘅靈力是有一個暴力的靈，你發覺很多是一個聖戰啊，很多自殺啊，很多要仇恨啊，很多嘅憎恨，很多嘅報復在裏面。咁啊，另外即係其實即係都講到散啦。你有時咧，你睇觀音啦，佛教其實佢係同一類嘅，觀音是男定女嚟㗎？ 啊！樣 就你 話係男 嘅，觀音本身係男嘅嚟嘅，但係因為當其時嗰啲漁民知道，即係想生仔，係啦，咁啊，即係生仔，佢係求佢啦，求佢嘅時間冇理由求個男人去幫佢自己生仔噶嘛，所以觀音嗰個形象係一個女人嚟嘅，但係佢本身係一個男人嘅，所以咧無論觀音啦，或者嗰、那個一啲嘅佛啦，或者一啲物宗咧，見到個樣咧。有時你分唔到佢男定女嘅，明明一個女人嘅樣有條須嘅，係啦，咁啊男人個樣咧又好似女人嘅，咁其實係講緊一樣嘢咧，就係、是、若果係繼續去信奉嘅時間咧，佢哋會有一個性別嘅一個錯誤，所以通常會好容易有婚外情或者係有一啲嘅同性戀喺當中，其實係真係佢哋嗰個信仰係會影響嗰個生命嘅，所以我哋嘅尊貴嘅咩語言啊？阿陳志，係啦，其實佢係一個佛教徒嚟嘅。其實你會睇到嗰個生命嗰份嘅互動咯，即係呢一樣嘢係好真實嘅。我哋唔係會喺一個物質界上高嘅，我哋真係上高有個靈界，我哋人真係有一個靈喺裏邊。我哋信嘅神咧，真係佢個靈會喺我哋生命裏邊有一個互動咯。所以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信仰或者一個精神寄託咁簡單，而係我哋生命。真係同一個創天造地嘅神喺生命裏邊有一個互動，所以你發覺幾信耶穌嗰啲人會一路有改變咧，其實係因為神喺當中有一個嘅感動咯。咁啊，特別係今日可以翻去嘅時間咧 ，send 個一個見證俾你啦。嗰個見證係一個黑社會嚟嘅，嗰個黑社會咧信咗耶穌，信咗耶穌嘅時間咧，佢起初咧佢都唔願意去跟從神嘅，但係神咧就一路咧去幫助佢。特別係佢。他又開賭場啦，又開夜總會啦，但係佢因為信耶穌嘅時間咧，就一路咧，佢覺得耶穌搞到佢好慘啊！本來咧嗰啲嘢咧係大生意賺好多錢嘅，但係越開就越蝕錢。佢話耶穌你做乜咁樣搞我？我信你咪應該一帆風順嘅。其實係佢諗翻轉頭，耶穌喺度調教緊佢生命。同埋佢有一樣嘢就係、是、佢就喺度鬧耶穌啦咁樣咁啊！但係咧神又好好。神又好好，有一次就將佢帶咗上去地獄度睇。落到地獄去睇嘅時間，睇到好多景況嘅時間咧，跟住佢再神咧，再耶穌再帶咗佢上天堂。上咗天堂嘅時間，佢就喺度喊，佢話：唉，我自己做人父親，我個仔鬧我，我仔鬧我，鬧完我嘅時間，我會點咧？我真係會趕佢出門口咧，掉走佢，以後都唔理佢。但係我做你兒子，我鬧完你嘅時間，你不單止冇咁樣對我，你仲俾我睇下天堂同地獄係點樣樣。你係讓我想我悔改，唔想我落地獄。其實係一班同性戀者嘅時間，其實我哋點樣去相處呢？其實我哋會接納佢呢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係神嘅創造。但係我哋佢係唔接納佢罪嗰個行為。點解我哋唔接納佢呢？其實係神嘅心係。不是跟他去爭拗你啱定錯，其實神的心咧係出於嗰份愛，唔想佢哋落地獄。其實佢哋嘅生命再咁落去沉淪咧，係會落地獄嘅。 咁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短片啊， 咁可能有啲字幕㗎，大家唔好介意啊。咁啊，呢個係之前法國咧，啲人咧去出去遊行啦，就想去推翻咗呢一個同性戀嘅條例，但係結果其實法國今日都成為一個承認同性婚姻嘅一個國家。咁啊，呢一樣嘢都其實好扭曲我哋人類家庭嗰個核心價值嘅。咁啊，即係以前咧出世紙個資料係咩咧？係個小朋友個名、父母、父親、母親。但是嚟緊個出世紙其實是一個領養的孩子，呢個是母親，呢個是母親。那個出世紙不是代表個家庭由父母嚟嗰個價值，其實是帶嚟一個很大的混亂。同埋每個家庭個小朋友亦都冇一個父母成為佢生命一個榜樣，其實佢生命喺個成長裏邊都是會有啲意義嘅。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事呢？如果個個都同性戀，個個都男同男，個個都女同女，個個都領養，可能去到某一刻嘅時間，未必有男同男，未必有女同女嘅結合嘅時間就點啊？唔會再有下一代啦，唔會再有下一代嘅時間，其實點啊？人類就會完結啦。想人類完結其實係咩嘅心意啊？其實係撒旦嘅心意。所以撒旦咧，第一件事就要摧毀家庭。國家點樣形成呢？國家係由家庭建立起嚟。當一個家庭的核心價值混亂被摧毀的時間，這一個國都不能夠建立起來，每一個國都不能夠建立起來的時間，在一個混亂的世界的時間，仇敵會出來統治的時候，所以我們要起來要維護這個核心的價值，其實不單止為了我們下一代，其實都是為了神的角度。我們或者繼續去看第五點 5A 三章十六節那裡，一起讀吧，預備起。 甚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我哋有耶穌基督嘅時間咧，我哋有呢個獨生子嘅時間咧，我哋本來滅亡嘅，但係我哋一切咩的人啊？信他的，即係我哋信耶穌嘅人。我哋信耶穌咩話？再問多次大家，信耶穌佢有咩能力啊？ 死而復 生。係從死裏復活啊嘛，佢能夠勝過死亡啊嘛。佢勝過死亡嘅時間，我哋將來都能夠因著相信佢，我哋都勝過死亡啊。勝過死亡即係咩意思啊？我哋能夠進入永生。所以咧，一切信他的人咧，不至滅亡咧，就反得永生啦。同埋咧，唔單止犯罪啦，會影響我哋個人嘅生命啦。好多時咧，地上嘅人犯罪咧，會地上地受咒詛，要在地上顯為有罪嘅。呢個聖經所講，即係代表咩咧？原來地咧係一，其實地土咧係一個互動。那班人在上高，若果是聖潔的時間，地就會出土產，經濟就會豐裕。但是那班人在地上犯罪的時間，聖經說地會受咒詛，顯那班人為有罪。跟大家分享這個都是一兩年前所發生的，例如美國啦，同性婚姻合法啦，可以。他推舉了同性婚姻合法之後，奧巴馬去推行這件事，同一年的時間有很多個州份同樣去支持合法化的時間，就你看到紅色的地方已經是代表合法的地方了，紅藍色的地方開始講一些的投票，在追求都是變緊，藍色的地方是仍然維持緊的。所以在美國已經有16個州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英國呢，英國在伊麗莎白二世所批准之下都正式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亦都英國成為世界第15國家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蘇格蘭同樣亦都是通過了，是啦。英國、威爾士、蘇格蘭都通過了，英國只是沒有失守的地方是愛爾蘭的，暫時成為第16個國家允許同性婚姻的合法啦。澳洲其實都是醞釀的，它的州份首都坎培拉，在特區坎培拉的時間宣布是通過了，但是跟著聯邦政府就推翻了這件事，但是接下來再一次去提案的。所以你發覺這個風是一直吹著全世界，全世界的時間帶來一個什麼結果呢？帶來一個結果，聖經說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穢，不如我們一起讀吧，預備起。 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穢，因為他們犯了律法，廢了律例，背了永約，所以地被其罪就吞滅。住在地上的見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燒，剩下的人起笑。 係啦，你發覺我哋而家面對的環境就係開始冇啖好食啊，食動物的又說瘋牛症，豬又說豬流感啊，雞又禽流感啊，手足口啊，很多食物的污染啊，甚至乎全球最有品質供應的食物，優質的供應國家，今天它所供應的食物一點都不安全，那個國家叫做日本，是的，很多有輻射的東西就 推出來照賣給我們的，是的。所以那個輻射流了落海那裡，進入了食物鏈的時間，很多海產啊食物已經是受污染了，它進入了地土，很多個農作物已經是受污染了。不如吃植物啦，植物，但植物的時間，其實植物有很多地方其實同樣都是受著很多的污染。我們發覺因為整個世界 傾向一個罪嘅緣故咧，其實地上嘅出產咧都係會受到嗰份嘅影響嘅。罪嘅結果咧就係、是、地受咒咗啦。講緊呢個係2014年嘅二月嘅，你唔係睇緊一個嘅電影啊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明日之後啊，而係呢個係一個真實嘅情景嚟嘅。美國好多嘅州份咧個温度咧降到咧-29°C，成個河咧結曬冰。甚至乎咧喺個尼加拉瓜大瀑布，你見到咧個瀑布結咗冰噶啦，去到幾多度咧？-53°C。講緊其實係美國個温度凍過北極，見到啊，帶嚟好多嘅經濟損失，高達50億嘅美元嘅經濟損失。點解咧？人犯罪，地受咒詛，顯出地上嘅人咧顯為有罪，所以帶嚟一啲經濟嘅損失。澳洲又點呢？澳洲出現一個嘅熱浪，一個禮拜平均好多人嘅死亡，暴雨水冇水去灌溉，所以佢所出產嘅小麥糖本來係全世界第二嘅小麥出口國，第三嘅粗糖出口國都冇水去出口啦，冇水去耕種啦，點啊？地受咒詛，地不出產，顯地上嘅人顯為有罪。佢温度去到邊咧？周圍好多嘅山火都唔能夠咧去撲熄啊！甚至乎咧，我有啲嘅天氣圖咧，佢用唔同嘅顏色咧去代表温度嘅。咁啊，喺澳洲50年內首次個温度圖唔夠，要加一個新嘅顏色代表個温度。澳洲嘅温度熱過非洲，美去到你見到。全部超過40多°C，接近50°C嘅。美國凍過北極，澳洲熱過非洲。我哋進入一個咩嘅世界呢？其實我哋就係進入一個罪嘅世界。其實我哋一日唔回轉嘅時間，地繼續咧會咁樣去被咒詛落去。地係有生命嘅，佢真係有帶出生命嗰份嘅。英國又點咧？英國舊年出現咗一個嘅洪災，咁出現一個水災，淹沒咗好多房屋，所以你而家成日都聽到好多嘅風災啊，好多嘅落雨，又係咩百年一次啊，50年一遇啊，咁大嘅大雨，咁大嘅風災嘅，有啲唔會打風嘅地方，而家會打風，歷史書會改寫咗啦，咁唔單止喺當中遇到一個咁大嘅雨災啦，同埋點咧？經歷咗250年最大嘅雨嘅一月之後咧，西南部咧有三股嘅颱風，你見到有三個嘅風眼，一個、兩個、三個直接打落英國。其實係每一個嘅颶風嘅力量咧，等於一個嘅洲際導彈啊！你明唔明白？三個嘅颱風直接打去英國嘅時間係講緊三個嘅洲際導彈打落英國啊！咁點解你要諗下一個國家點解會有洲際導彈打過嚟呢？你一次、兩次、三次，其實佢真係被攻擊嘅，真係睇住去打嘅。點解會咁樣造成呢一樣嘢呢？造成2000多億元嘅經濟損失呢？因為人犯罪，地受咒詛，地上嘅人顯為有罪。大家睇唔睇見？其實呢一個世界係好真實。我哋若果唔係跟隨神嘅時間，這個神真係會藉住大自然去回應俾你聽。其實佢係好真實。但係我哋有冇出路呢？其實有出路嘅，悔改歸向神咧，會帶嚟一個轉化嘅。我哋一齊讀翻呢句聖經啦，預備起。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臉，轉離他們的惡行，我是屬意的，相信罪輕，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病。 係，咁啊，呢度講到咩咧？若果我哋係佢嘅子民啦，若果唔係佢哋嘅子民嘅時間，咁我哋就要傳福音啦，讓我哋成為神嘅子民啦。點解越嗰、那個世嗰嗰、那個那個國家越嚟越多基督徒嘅時間，嗰、那個國家越有機會帶嚟一個轉化，帶嚟一個 turnover 咧？係因為嗰班神嘅子民咧，會 做呢幾樣嘢。第一，自卑，即係唔再驕傲，唔再以自己為中心，唔再用自己嘅力量去管理呢一個嘅世界，開始去祈禱求神去管理呢個世界，禱告佢哋會一齊去祈禱，尋求我嘅面，尋求我嘅面，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佢哋會去到神面前，佢哋會去到神面前咧，去求佢，去哀佢，去求佢嘅幫助。仲要呢班人要點樣樣啊？尋求我咧面，跟住要點啊？ 呢個所講 轉離他們的惡行，即係原本係做錯緊嘅，原本係犯錯嘅，原本係行淫嘅，原本係同性戀嘅，原本係自私自利嘅，原本係自我中心嘅，原本係自己憑自己心意而行嘅，轉離佢哋嘅惡行，唔再犯罪。如果我哋真係咁樣認真痛悔咁樣祈禱嘅時間，天上嘅爸爸會點咧？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正如之前我哋所講嘅，我哋認罪嘅時間咧，神就會赦罪，並且下一步話咩啊？醫治他們的地，即係點解聖經要講埋呢一句咧？因為真係地土同我哋喺地上面嗰班人嘅互動好有關係咯。我哋有罪嘅時間，地上面就受咗咗咯。但係我哋若果係真係悔改嘅時間咧，神不單止赦免我哋嘅罪，並且咧會醫治我哋嘅地。地會重新有土產，地會能夠帶嚟一個經濟嘅效益，那個國家咧就會起嚟有一個嘅豐盛，係啦。咁所以咧，以往即係點解呢個世界會有咁蓬勃嘅一個嘅趨勢咧？因為以往咧福音咧係由以色列出去噶嘛，福音由以色列出去嘅時間咧，就本來咧保羅想向東行嘅。但是聖靈不許咧，就要佢向西行。向西行嘅時間咧，個福音開始進入羅馬、意大利，跟住咧歐洲個國家。所以歐洲點解開始200年前咁蓬勃咧？係因為歐洲呢一班人得著福音，佢哋能夠信耶穌，佢哋能夠認識神。所以當呢一班人去認識神嘅時間，佢哋都成為神嘅子民嘅時間，神就祝福歐洲呢一個國家。到歐洲呢個國家去到英國嘅時間，有一班人去到美國嘅時間，同樣將個福音帶入美國嘅時間，美國就點咧？經濟起飛，你見唔到嗰個嘅關係喺度啊？啊，所以當我哋真係唔單止係我哋嘅國家喎，其實你哋家庭都係喎。如果你哋家庭認識神、悔改、轉離我哋嘅惡行，神就點啊？必從天上垂聽，赦免我哋整個家庭嘅罪。醫治我哋家庭一切所有嘅破口，帶嚟我哋家庭一個嘅復興啊！不如同你家人講，你嘅家庭會帶嚟復興嘅。 你嘅家庭會帶嚟復興嘅。 好啦，咁啊，跟住咧會繼續咧去挑戰大家啦，係啦，係啦，咁啊，我哋面對一啲嘅生活嘅難題，今日之前就傾咗同性戀啦，係咪？其實我哋都有好多一啲，譬如講緊我哋生活面對一啲嘅處境嘅喎，咁啊，譬如呢一個。姊妹啦，佢話我係一個專業嘅演員，神會祝福佢嘅工作嘅，佢真係咁樣講嘅。佢係邊一個咧？佢係呢一位嘅，大家識唔識佢啊？ 羅蘭。 係啊，佢係羅蘭啦。咁啊，你知唔知佢最出名做演乜嘢㗎？ 龍婆。 係最出名演龍婆，龍婆做咩咧？鬼上身嘅。係啦，咁啊，即係大家點睇啊？佢覺得咧？神賜俾佢有恩賜啦，係咪？我哋嘅才幹都係神賜俾我哋嘅，咁我哋要盡量好好發揮啦，係咪？神佢又既然有機會咧去接到呢啲咁嘅角色，咁佢努力去演得出神日化咯。咁所以咧，佢好努力去做嘅時間咧，佢就係好好運用神俾佢嘅恩賜才幹啦。咁神會祝福佢嘅工作咯。即係大家點睇啊？呢個時間，俾啲時間你哋又傾下，點睇啊？你哋又覺得？ 工作嚟 嘅，系 生活啫嘛。 生活嚟嘅，系都冇相大下嘅。好，系其他人又分享下。不如阿瓊嗰度一路逆時針一彎啊！係啊，有感動嘅，唔係即係分享下啫，冇話啱定錯嘅。 佢都好享受嘅份工， 係 我都見過，因為以前揸 TVB 啲車撞， 都撞過佢嘅。 佢好有禮貌， 好有禮貌，係 啊。 即係佢冇架子嘅。 係 但其他啲演員咧，電視一個樣，坐車一個樣。 就係一個樣，係見到個真生命，佢都係好謙卑、好和得人嘅，係。繼續啦。 佢係一個專業嘅演員咧，所做嘅工作係需要咁做。 係 內心唔係咁。 內心唔係咁，但係為世所逼都係生活啫。 只要佢嘅心唔係咁樣嘛，即係冇改變，一樣依然係對神，咁係都應該唔會影響到。 好，繼續啦。 我為 pass 啊。 咩啊？ 我為 pass。 pass 好啊，好啊，係， 到你。 我諗要多啲祈禱咯，多祈禱，或者工作之前有，即係都要問一問會。 看看 神 是 什 麼是問一下神應不應該做 問了神應該做 對了咁啊不知道有沒有問到啦 不知 道他演繹緊另外一些東西又不是雙天愛 是 我覺得不是一些其他的 是是都不是雙天愛你演繹一下 做角色而已做戲而已大家娛樂的事小文 做戲之餘應該都攞咗好多獎啊！咁佢好似一定會有講嗰個感謝主咯。咁可能藉著攞獎嘅機會，可以宣傳傳福音，可能或者工作上多啲溝通。 繼續啦。 我覺得佢應該因為佢睇到個角色，佢知係做一啲邪惡嘅嘢之前，我諗佢都會祈禱。點樣去做好呢個角色？之餘，佢當佢做完演繹之後咧，佢好快應該會跳翻出嚟。 當其時投入角色，係啦，跟住現實生活再跳翻出嚟，都係一個好人嘅。 其實都係只不過係佢演繹嗰個角色啫。咁樣自己本身嘅宗教上面，自己都係屬於一個基督徒， 係嘛？ 咁啊，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其實就只不過自己有心嘅啫。 最緊要個心向主， 向主。 係啦，我都係又唔係做啲商天行嘅事。繼續啦， 我覺得可能佢想話俾人聽咧，就係其實呢啲扮喺出邊睇到嗰啲咧，都係做戲。我做戲都做出嚟咁真，其實出邊我只不過係做戲。即係我覺得， 我覺得佢就應該係做一個扮演嘅角色，俾世人知道咁樣做係有問題。 係反面教材咁樣做有問題，咁佢真係將自己擺咗喺一個咁嗰度，即係好似耶穌基督咁聽十字架，咁佢話俾你聽冇嘅咁樣，係啦，但係佢自己就失化，但係就讓大家都明白。係啊，Henry 有冇啊？ 我唔同意咁嘅講法，即係如果神對自己有啲呼召，係應該對係履行基督嘅印象，咁我覺得即係佢可能要去祈禱去睇一睇，究竟佢做嘅嘢會對其他人嘅影響係點啊？呢個即係我自己嘅預見。 因為每一次連咧萬聖節海洋公園嗰個廣告都係佢做噶嘛，其實每次見到我都好不安噶喎，係啊， 係啦，咁啊，究竟係點咧？嗱，有啲嘢咧灰色地帶咧，其實聖經冇講啱定錯嘅時間，我哋就祈禱啦。祈禱嘅時間，我哋點樣有個確據？嗰樣嘢做唔做得咧？其中一個好容易去領受嘅。就係聖靈咧，會賜俾你嗰份嘅平安啦，係啦。好，咁啊，如果你有平安，其實多數都做得嘅。但係更加穩陣嘅就需要即係神俾一個確據你啦，個確據。多數我哋都係求有一個聖經俾我哋睇得見嘅，係啦。咁啊，若果你唔平安，其實嗰樣嘢多數都唔得嘅，多數都唔 OK 嘅。咁啊，既然做咗出嚟，電視睇都唔平安，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睇咧？但係調翻轉啦。若果係有啲嘢咧，根本聖經講咗唔得嘅話咧， 咁你做唔做啊？梗係唔好做啦！聖經都講咗俾你聽唔得啦。咁究竟佢咁樣去扮鬼戲，聖經有冇講嘅咧？所以我第一樣嘢尋求聖經點講啊？即係佢係一個天主教徒，神係咪真係會祝福我嘅工作咧？聖經點講咧？話立交鬼和行巫術嘅都行耶和華眼中為惡的事，惹動他的氣。即係其實咧，其實講緊一樣嘢，佢唔係做緊呢個角色嚟嘅。其實佢講緊一樣嘢咧，其實整個迪士尼同埋整個海洋公園 Halloween 所做嘅唔係玩嘅，唔係玩嘅弟兄姊妹。其實係講緊咧，嗰班人咧去營造一個氣氛咧係能夠交鬼嘅。你冇以為咧去到玩嘅時間嘻哈哈，其實係真係有人買嘢嘅，真係有人遇到嘅。其實喺嗰個環境裏邊，其實你做緊一樣嘢咩咧？我哋歡迎緊邪靈啊！你明唔明白？其實佢做嘅戲咧，其實都係咧歡迎緊咧，亦都係更繼續咧，佢以佢嘅身份咧去推動更多人咧去睇啦，去欣賞啦，去即係呢樣嘢，讓佢哋咧同邪靈咧有個更加緊密嘅接觸。其實唔係就咁睇鬼戲咁簡單，其實鬼戲背後呢、這個世界得神啫嘛，呢、這個世界得耶和華、耶穌同埋聖靈啫嘛。其他不屬他的這些講緊的全部都是什麼呢？其實全部就是邪靈，邪靈就是魔鬼。其實你是講緊一個交鬼的一件事，耶和華怎樣去看這些事？耶和華看為惡的。是啊，那麼昔日呢，掃羅呢，他有先知不問，他自己呢面對呢四方八面其他國家呢走嚟去尋仇啦，要攻打佢啦。佢當其時佢唔尋求耶和華咧，佢走咗去揾一個咧交鬼嘅人，去問佢點樣樣能夠可以處理佢嘅國事。結果點啊？耶和華看佢所行嘅為惡嘅，佢仲係整個以色列嘅首領，佢成為嗰個以色列嘅王。結果喺嗰次之後，耶和華將佢王呢個名分褫奪。你見到嗰個個嚴重性啊，因為唔係淨係邪噶，如果你唔係同爸爸相交，你就同魔鬼相交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睇翻萬聖節嘅真相啦，係啦。萬聖節嘅真相咧，睇有冇啊？喺度啊，睇埋呢度就。萬聖節係啲咩嚟咧？大家可以睇。 今晚聖節嘅宣傳廣告隨處都可以見到嗰陣，一班基督徒都係用社交網絡呼籲大家喺萬聖節期間唔好玩鬼。盧老盧海雲，電台節目主持人，佢喺社交網絡就提及到參加者以為好多人向就冇問題，但亦都有人因為唔玩鬼最後被邪靈騷擾。我見到有啲年青人係我哋教嘅年青人，佢哋反應好好，就係持守唔好玩鬼。點知佢一講咗之後，佢身邊嘅同學竟然 post 咗好多即係反對佢嘅聲音。咁佢冇諗過嗰個問題核心喺邊度咧？佢會覺得玩嗰啲即係小朋友公園，佢哋越玩越過分嘅嗰啲冥婚嘢，原來係文化嘅一種。佢玩就係認識中國文化。咁我覺得呢個絕對就係、是。 實下低很多都是一家大細嚟玩的人，佢哋都係覺得係好似玩緊呢個化妝舞會咁。嗰陣時嘅我冇任何覺得好似唔係好好，咁但係假後我自己翻即係反思一陣，真係覺得好唔應該，因為我哋企得喺個台上邊有一個即係好似好似影響好多人嘅嚇，即係雖然佢唔知道我係信耶穌，但係我自己知啦。即係之後嗰個反思就係、是、哇，點解我可以做到一件咁嘅嘢？我唔係去代表耶穌，我竟然扮個鬼王去同啲人一齊玩鬼喎。咁我自己就同公司反映，我係基督徒，咁所以我可以都再接呢一啲工作咧咁樣。咁佢哋當我發現我自己尊重自己信仰，我有勇氣提出嘅時候，其實人哋都會尊重你嘅決定嘅。咁最後佢哋就冇再派工作俾我啦。咁就做下第二啲慈善 show 啦，咁樣嗰啲。咁同埋我諗第二方就係、是，其實你用口講都要用行動去證明俾人係你係真係一個信耶穌嘅人，所以自己嘅見證都好重要喎。 雖然來到自己本身冇掌握嘅經歷，但佢以前都試過睇鬼故，鬼片之後有唔愉快嘅經歷。 我細個時候即係睇完嗰套鬼戲之後，我叫電視機我去3晚都唔著眼嘅，真係覺得哇好驚，係喺心裏面驚出嚟嘅。咁亦都因為成日睇鬼故，個影像或者嗰啲片段入咗我腦海咧，我細個有一段時間持續係會發惡夢，都係同一個角色喺度追殺我嘅咁樣。咁都維持咗好幾年係咁啦，即係細個時候覺得發惡夢好平常啦，每個人都會發㗎咁樣，但係就冇意識。其實可能你俾咗機會嗰啲恐怖嘅畫面去入咗嚟，當你壓力大或者你即係心情唔好或者啲嘢，個人低落，有啲嘢就會走出嚟嚇你。 好，咁啊呢度最後咧補充3個 point 啦。第一樣嘢，即係有啲風吹入嚟啊！咁你先知風吹入嚟，即係一啲氣咧。上次講過，氣嘅字根喺希伯來文係咩？靈。嗱，大家易識到啊，嗰、那個係靈嚟嘅，撞入嚟嘅。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究竟嗰樣嘢真係做唔做得啦？聖經講咗唔做得，我哋真係唔做啦。同埋今日陳牧師都去跟我們分享，究竟你是發光啊還是不發光啊？那你不發光就算數了，你再拉落人去黑暗，其實是不是真的行不行？大家真的認真想清楚啊。是啦，第三樣東西就是我們都時刻都要緊記咯。你知不知道生命最大的志向是哪裡？我經常說最大的志向是什麼？ 哪一個位置啊？這裡你的思想啊，即係你個思想，若果你成日睇呢啲，你開放呢啲，其實你就俾個位魔鬼進入你哋，發惡夢都少嘢啊！而係你開始你嗰份嘅恐懼，或者你自己開咗道門嘅時間，佢就要入嚟。即係發惡夢都事少啊，佢搞你先事大，你明唔明白啊？所以其實我哋真係要保守我心，保守一切咯。呢、這、一個唔係真係講玩，而係我哋真係要。唔好話我哋信耶穌，我哋又真係睇鬼故。唔好話我神，即係你要神，你要保護我自己，又打開道後門俾人攻入嚟啊！係咪咁蠢？係咪？咁所以我哋都係要做一個即係有精明、有精明嘅真係信徒啦，係啦。最後咧，我哋第5:9約翰福音3:16，我哋就係翻去咧會背呢句聖經啦。不如我哋讀多一次啊！預備起。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好啦，咁啊，我哋最後結束祈禱，不如係啦，由家起會開始請弟兄姊妹結束祈禱嘅，大家都唔擔心係啦，祈禱好簡單啫，可能你都唔係好習慣開聲祈禱嘅，但係凡事都要有第一次嘅，我都有第一次啦，係咪？係啦，所以今時今日都係開始唔怕醜嘅，咁所以大家。努力啊！不如今日請 Henry 啊，為我哋有個結束祈禱啊！ 感謝主賜到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哋同埋一班弟兄姊妹可以領受到 今日嘅分享實在係明白到我哋世間嘅唔同嘅道德觀念係應該唔好偏離神聖經入面嘅話語。咁亦都希望透過呢個機會可以保守各位弟兄姊妹可以一路喺靈命上面嘅成長。我肯求主去保守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唔好偏離你嘅正道。主就我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向你禱告。 好，下個禮拜見，大家記得帶翻份公事。好，唔該。 多一份咩？你有啊？ 屋企。